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艾瑞克·科茨创作的一首作品，那后来这首作品被定义为轻音乐。而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古典也流行的周三电影音乐时间。一开始带来这首歌是因为这两天挺干燥的，所以想给你带来一首滋润的乐曲。而当然这首歌和电影有关，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其中王菲演唱了影片的主题曲，就是改编自这一首艾瑞克·科茨的《睡意沉沉的礁石》。王菲唱的歌叫《偶遇》，命运若是风，欲望是片云，爱情是场雷雨，必然的偶遇，灵魂滋润身躯，甜蜜的妄语，曾死生相许。 命运若是风，欲望是冰，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滋润身躯，甜蜜的妄语，从此生相许，谁忍心要断句？相逢的流水，让烈日太累，也就还给 在路上，有人说在飞驰，我想说骑着你的马儿跟我黄沙万里吧。我觉得这个版本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栖霞荡寇志不太一样吗？我们平时听到的是很多音乐会的改编曲，适合在音乐会上演的，而在这里呢，我为你带来的是整个影片的一个原声音乐，栖霞荡寇志的主题音乐。你可以听到在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音乐的元素，甚至是异国情调。作曲埃尔默·伯恩斯坦。在夏天的时候吧，我记得在电影音乐的时候给你带过一个系列，来自于像是墨西哥电影啊，还有包括镖客系列的电影，但是分成 A 计划和 B 计划，还记得吗？当时呢没有播完。其实今天呢，我还想和你继续镖客系列，因为比方说《栖霞荡寇志》当中的镖客系列，《黄沙万里》等等这些都有。你听。这样的吉他你以前在栖霞荡寇志里听到过吗？你知道吗？世界上最早的电影音乐什么时候产生？而电影音乐的发展又经过了哪些不同的系列呢？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的《栖霞荡寇志》，其实它有不同的主题。比方说这段音乐，这就是刚才《栖霞荡寇志》的中部的段落。音乐中融合了很多墨西哥的音乐元素，骑着你的马儿跟我一起，刚才说了黄沙万里，而这段音乐就叫做黄沙万里。刚才怪呆虫说比惊愕还惊愕，海顿的惊愕是吗？是啊，我就想让你吃惊一下。一开始从王菲的偶遇，也就是交易沉沉的礁石，睡意沉沉的礁石，一下子跨越到了栖霞荡寇志。在这样的午后，我们总是需要一些节奏让你来清醒一些。 怎么样，从刚才的柔情的段落再过渡到这一首，是不是就觉得没有那么惊愕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从那种柔软的水的深情的过渡到这种很硬汉系列的，但是其实从刚才的音乐中你也感觉到这些音乐是要有对比的，就像你感觉到寒冷但是没有温暖怎么能感觉到寒冷，没有夏天怎么有冬天，当然也有一年四季如春的地方，但是你会觉得哎呀，生活中缺少点什么，要不然郁达夫怎么会说到北京的秋天呢？说回到音乐，说回到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西部片，其实在这些经典的西部片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异常的柔情，就像在昨天也说回到贝多芬是如此的强硬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但是他也有如此柔情的段落，而西部片呢辉煌过而且十分耀眼，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少听到了，但是那些西部片的演员呢，其实像我们知道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就是来自于像三部曲这样的音乐，其实莫里康内也有类似的配器的音乐。弦乐以中低音声部为主，大提琴，然后加上吉他，就带来了那种西部的柔情世界。而其实在最早的我觉得西部片当中有一部古典，那也被用在电影当中，后来有了改编。那你知道这部古典是什么？你仔细想想还真的是那个时候的西部片呢，就是这一首。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在这里被汉斯·季默改编于电影《独行侠》当中。 好朋友都听出来了，这是威廉推尔，有威廉推尔的序曲的动机的部分改编的，选自电影《独行侠》，作曲又是 Hans Zimmer。 所以此时在很多朋友说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超速啊，听到这首保持注意你的车速。永远的神机说了，最近在玩游戏《荒野大镖客二》，风光很好，节奏很慢。哎，我还想说，我就是喜欢不是太快节奏的这种游戏。最近我也在玩一个别的游戏，啊，好，永远的陈机继续说说牛仔的套索真的很难套，但是西部的感觉真的非常好。虽然我不是个合格的牛仔，但我愿意试试。哎，那我也可以试试。啊，大同说了，威廉推尔序曲音乐会的返场常出现的曲目。还有呢，也说永远的神机说了，无论在西部片或者动画片中听到威廉推尔序曲，但是呢，这个是以威廉推尔序曲为动机的一首电影的插曲，那个电影叫做独行侠。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音乐啦，来听听Hans Zimmer创作的独行侠当中的一首进行曲。看看在短短的一首四分钟的作品当中蕴含了很多的情绪，有伤感、怀念、忘怀吗？甚至还有激情，音乐慢慢的一点一点烘托起来。刚才我说了，电影从无声到影声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以前的电影其实是没有特定的音乐的，后来呢，尝试在电影当中加入音乐，也掩盖放映机的噪声，所以有很多的名曲，相信刚才的那首威廉推尔也出现在无声电影当中。听着音乐也来说说电影。无声电影并不是说看电影的过程中没有声音，而是影片本身没有录入特别的声音，而是在外面加入了一些特有的乐队啊、钢琴啊、弦乐啊，加入一些名曲。

乐当中最不可少的是什么？是吉他吧，我觉得，如果要说乐器的话，你想象中的西部片的音乐是不是这一首也算是比较现代的呢？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其实会融合很多的风格，音乐中感觉有广袤无垠的沙漠，波浪起伏汇成的黄金的海洋，美得荒凉又震撼，好像西部片还应该有满坑满谷比人还高 N 倍的仙人柱，也就是仙人掌那种植物啦。西部片中还应该有那种西部风情的代表，老实的城镇精神的小镇。还有西部片的色彩和感觉，应该是那样的夕阳，那样的黄昏吧。这个小吉他很有味道，我觉得音乐可以是最快可以让你到达心中彼岸的那个地方。那这里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电影音乐选自史密斯夫妇。一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景，在当代的一些像史密斯夫妇类型的电影，包括007，包括阿汤哥的《碟中谍》侦探系列，在这种系列当中会有不同的音乐风景、风情。刚刚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就是那种刚才提到的《黄沙万里》类型的西部片，而这一首则是到了两个人对决的《Tank》。这部作曲是约翰·鲍威尔，约翰·鲍威尔曾经也是和 Hans Zimmer 的工作室合作了不少部影片，包括《功夫熊猫》，包括《冰河世纪》，包括很多好莱坞的经典电影。来听听，这段节奏要起来了。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如果说之前的西部片我们听到的音乐的感觉是骑着马儿，刚才我跟你说了黄沙万里，但是现代的我觉得也有西部片，比方说电影史密斯夫妇当中的几段音乐都可圈可点。你不觉得这里听到的音乐的感觉像是开着四轮驱动的车行驶在沙漠上啊，能溅起一段飞烟的感觉，或者是越野车，那是现代人的心中的西部吧。要是没有中间的那一段弦子的那个声音，也许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现代都市的感觉。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同表现，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里康内的西西里计划。来看看不同的朋友来说觉得西部片的类型，怪胎虫说走出非洲应该也是西部片的类型，适合西部片的古典音乐想想还真不少，凡是表现英雄驰骋激烈广阔辽远都可以的音乐的类型嘛。其实好多包括进行曲 那种行进的感觉也都有。所以过去有过去的西部片类型，今天也有现代人的那一片行走的自由天地。回到这首经典吧，《黄金三包客》。时期的西部片，不同时期的音乐特点，过去的、现代的，而接下来这首想要和你做个对比。在莫里康内的西部片当中，甚至加入了电声，各种有特色的乐器声响，像刚才听到的《荒野大镖客》《黄金大镖客》。而接下来我们回到细腻的心理的状态，并不是镖客系列，也不是西部片，而是来自于夜晚的城市，午夜牛郎 John Barry。 就是电影中的音乐呀。听到这里，你也会感觉到快到尾声了。电影与音乐，就是有时你会这样想，在光影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音乐永恒。是于睡意沉沉的礁石，王菲的偶遇结束，也是来自于温润的水，选自水形物语。 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 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音乐融入生活。今天是周三，古典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刚刚节目结束之前的这首曲子选自水形物语。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冬季特惠折扣与积分为您而来，在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即享95折优惠，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